总有万语千心中留恋，就像我的歌声永远伴你陪伴，明朝你的思念也会把我挂牵。 再见再见，等到明天的这一天，再见再见， 雨来